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方季韦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《愿苍天变了心》，埋怨苍天变了心哦，是一首很悲情的苦情歌。那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，曾经另外一位歌手，也就是黑人的老婆范范，范玮琪呢也曾经翻唱过。我们来听他的原唱版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版本。全世界失眠， 想起我不完美，你会不会逃离我生命的范围？想着你的滋味，我会不会把这个枕头变得甜美？想起白天的约会，忘了晚上的咖啡，只怕感情如潮水，远离我

十数年才是同一次，太像梦魇，请你容我别去前赠出这几歌，来日某天再相见，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，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，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，何用再得到更多，风再起时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，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，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痴，风再起时直至一生中想到你对我支持，再见见欢呼里再一诉我，仍没有一丝悔意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刚才这首歌曲是来自张国荣的《风再起时》，这是1989年张国荣告别歌坛时的代表歌曲。当然虽然那个时候坚定地告别了歌坛，也说人没有一丝悔意，但最终呢，因为对舞台和对歌曲的对歌唱的想念，最终呢，张国荣又回到了舞台上。好，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来自齐豫和潘越云联合带来的歌曲，三毛作词的歌《梦田》。 是我心里一个无心 这是来自齐豫和潘越云的《梦田》。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高山峰的一首歌。高山峰呢，如果你看过台湾的综艺节目，像这个《康熙来啦》还有《国光帮帮忙》之类的话，可能就看过这个综艺的通告艺人。但他曾经呢，也是一个歌手，推出过专辑叫做《无聊的人生》。那一首标题歌曲呢，是一首闽南语的歌曲。今天我们将要听到他专辑当中普通话的主打歌，看看高山峰的歌艺到底怎么样。这首歌叫做《爱我好不好》。 这时候看见你真有点尴尬，刚睡醒胡渣没刮，问你喝什么才发现冰箱两个月没动它，看你整理床铺接着叠衣服，看我呆站在一旁，你问我昨晚在哪，我没话，想开窗却又怕被阳光蒸发，爱我的迷惑，爱我的胡闹，爱我的任性，爱我好不好，虽然我想逃开爱的烦恼，你的眼睛却让我想要你的温暖拥抱，爱我的迷惑，爱我的胡闹，爱我的任性，爱我好不好，我不懂未来是否真存在，难道我就是不能同时拥有自由和爱，我不明白， 爱我的苦恼，爱我的任性，爱我好不好， 虽然我想逃开爱的烦恼，你的眼睛却让我想要你的温暖拥抱，爱我的迷惑，爱我的胡闹，爱我的任性，爱我好不好，我不懂未来是否真存在，但请给我你的爱，这个房间也只有你能走进来， what a wonderful world.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, the bright blessed day, the dark sacred night, and I think to myselfWhat a wonderful world.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, so pretty in the sky,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.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, saying howSaying, I love you. I hear babies cry. I watch them grow. They're like my

江湘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高胜美版本的《采槟榔》。《采槟榔》呢是根据湖南民歌改编而成，所以具有湖南的地方特色。继续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，可能会让你想到你的以前的一些时光，因为每个人都有更年轻的时候。来感受一下罗大佑这首写进了生命当中某一个阶段的故事的歌曲，叫做《光阴的故事》。 春天的花开，秋天的风，以及冬天的洛阳。忧郁的青春，年少的我，曾经无知地这么想。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，里它天天的流转。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年年的成长。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一个人。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始等待的青春，以及褪色的圣诞卡。年轻时为你写的歌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。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，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，可是终究是一阵烟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两个人。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始流泪的青春，遥远的路程，昨日的梦，以及远去的笑声。在世的见面，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。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，有着旧日狂热的梦，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，有着依然的笑容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。就在那多善感的初始回忆的青春，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。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始回忆的青春。 在罗大佑的《光阴的故事》之后呢，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南屏晚钟。这个南屏晚钟呢，说到的这个是一个思乡的柔情的歌曲啊。这个南屏晚钟呢，其实是位于杭州南屏山北麓的净慈寺发出来的钟声。这个钟声呢，在苍烟暮霭中呢，悠扬回荡，传播甚远。所以呢，这是西湖十景之一的南屏晚钟。是一个非常有感觉的歌曲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版。

这是来自刘欢的《去者》，也是当年的电视连续剧《胡雪岩》当中的主题歌之一，来自刘欢自己的作词作曲还有编曲以及制作。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当年另一个电视连续剧《宰相刘罗锅》当中的这首片尾曲，戴娆带来的《故事就是故事》。 我听爷爷讲了一个故事，故事里的事是那昨天的事，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坏人，故事里有好事也有坏事。 这是来自戴娆的故事就是故事。好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另一个电影当中的主题歌，这也是今天留声地带当中最后一首歌曲。这个电影呢叫做满汉全席，这首主题歌是来自钟镇涛的漫漫人生路。今天的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好一壶茶，自得其乐，喝一 是笑话泪也都无所谓，让我将梦变成歌。